怎么样，好玩吗？叶修笑着。现在各大公会嘛，玩的就是一个不动手会输，但是谁动手谁也会输的游戏。 你真是…… 陈果找不出词来形容了。在无数玩家中是那么强悍的俱乐部公会，结果却是被叶修一个人耍得团团转。这家伙是完全找准了俱乐部工会的弱点，让这些工会身处困境。不过说起来，这也得自身有足够的实力才行，没有足够的实力，哪里能制造出现在这样的局面？更让人可气的是，这些天里，叶修还让君莫笑抽空回了一天的第十区。神之领域和第十区，这是分属不同的服务器，所以也不是由的玩家随便换来换去。目前的限制是一天之内只能转一次，也就是说，这一天从神之领域去了第十区，起码要到第二天才能回来。结果，叶修是某日凌晨回去的，充分利用了这一天的24小时，带着星星工会这边升至了50级的四人。组成五人队，把50级的一堆五人小副本全刷了一遍。他这个散人虽然是没经验，但50级阶段的四个五人小副本记录却是全被拿到了星星工会名下。第十区的众俱乐部工会还以为已经告别这魔王了，他们也是满以为君莫笑到了神之领域，立刻会被追杀的死去活来。从此就卡在补齐50级经验的无限循环中。谁想到这家伙这么惬意，在神之领域等级练着，眼瞅快51了，就要超出等级要求了，立刻杀回第十区来刷记录。他这号惬意啊，在第十区下本完全没经验的，完全不用担心记录刷着刷着角色刷一下刷到51级了。说实话，50级要在普通区练的话，那升级是飞快。就因为50级开始副本狂多，一天都不用去野地刷夜怪，副本就让人死去活来。别说大本，五人小副本就四个，每个每天都刷透，那就是多少经验？50升51，比49升50，那可要快多了。就这几天刷到51级都不成问题的。各大工会没出51级，因为他们故意在卡，只要不完成觉醒任务，24职业角色也可以做到干刷没经验。结果他们还在这儿辛苦呢，君莫笑回来刷刷刷，挥一挥衣袖，云彩是没带走，但留下了四个记录。君莫笑现在已经又回到了神之领域了，但第十区的俱乐部分工会却已经被他蒙上了重重的一层阴影。50级他回来了，留下四个记录，那么52级的时候呢？这样貌似可以回来刷一刷51到52级的副本记录，54级的时候又有53到54级的副本记录，然后还有55级，55级以后60级，直至70级。君莫笑的人不在了，但这货破纪录的精神还在。难道一直到70级，所有的俱乐部工会在第十区都根本拿不到任何一个记录？这样的话，他们和普通玩家工会有什么区别？在第十区的玩家，有谁会觉得他们别样的强大？说起来，现在好像就已经是这个局面了。无论是和神之领域，还是和1到9任何一个普通区相比，第十区里俱乐部工会的地位无疑都是最低下的。他们在第十区的主要人气是怎么来的？一是直接带来自家工会的玩家，二是靠俱乐部工会的名头吸引到的一些跑第十区从头再来的老鸟。 新区虽然新人占据大多数，但就像田七、月中眠这类跑新区来玩的老玩家也是有的。他们当然知道俱乐部工会的名头，只那名字就已经很有吸引力。再然后，就是在抢副本的手刹上，他们能风光一下。等级排行榜上，前列总是有他们这些工会玩家的身影。再然后就没有了。最出风头的地方，最体现工会实力的地方，副本记录，在第十区，谁都知道这是军魔校统治的。这点连这些俱乐部分会其实心底里都已经是承认了，要不怎么没人敢和军魔校的队伍正当竞争呢？他们总是在想方设法用着一些阻挠限制的手段。没有副本记录，工会真的很难把自己强大的影响植入玩家内心。在第十区，新人玩家们只知个人，不知工会。就算是星星工会连续掌握了数个副本记录，但在玩家心目中也只是觉得因为有军魔校在，星星工会也未必让人觉得有多强。第十区玩家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念头，军魔校在哪儿，副本记录就是哪儿的。这完全已经是扭曲了副本记录的概念，这个需要团队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，在第十区新人玩家的眼中却成了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地方。记录不属于团队，只属于军魔校一个人。即便是五十级时军魔校去了神之领域，各大俱乐部分会的心情其实也没有好到哪儿去，因为第十区的观念，因为军魔校的存在已经完全扭转了，军魔校神话般的形象已经完全深入人心了。今后的日子里，就算各大工会拿着副本记录，在第十区这一代玩家的念头中却都会有一个想法，你拿到只是因为军魔校没有出现罢了。军魔校就是一座高峰，你绕过去翻过去那都没有用，他就立在那儿，永远被人仰望。想取代只能是踩平他，或者有一座比他更高的高峰。更高的高峰，这点儿没有哪家工会会长会有这个念头。那可是叶秋啊，在职业圈都没有人超越的高峰。网游里他们一群小喽啰喊超越叶秋，干嘛？讲冷笑话吗？踩平他，提起来就泪流满面了。试图踩平的家伙现在都在山脚下堆成了尸骨，把山峰衬托得更可恐怖。可怜的各工会深明这道理，却也无可奈何，他们只好默默地绕过，默默地继续前进。他们想走远，走得远远的，走到远的看不到这高峰的地方，这样他总会被人遗忘的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军魔校刷一下从神之领域回来了，刷刷刷刷，又是四个记录，高峰又在面前，而且看来从此他还会不断的出现。各大工会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不是山峰啊，这他妈是个山脉，连绵不断，沿接到世界的尽头。分区工会的都哭了，他们多么希望神之领域那边的赶紧发力，赶紧让这货永远永远没有翻身之日。但是神之领域的总会们此时有心情理会第十区分会的这些心情吗？没有，他们完全没有，他们正在玩谁不动手谁就输，但谁先动手谁也输的游戏。叶修此时又在练级，陈国开着竹烟侠一边作陪，林山水也在，四个假装高手的玩家也在。陈国已经收到了四个合适的账号，交给了四人， 死人拿着信号，一边把以前的朋友关系转进来后，一边跑来追逐大神的脚步。得知大神以后肯定也是要成立工会后，死人立刻果断地不再转接工会关系了，就等着大神工会成立的时候好直接加入。这几天里，红太网吧的马晨毅所输的24个账号卡也托人送了过来，都是神之领域的角色，一样一个。马晨毅倒也没太小家子气，号收来啥样就原样交了过来，没有把号里的装备啊、钱币什么的都扒掉。24个号里空号有7个，余下的都是多多少少带着些装备。陈果逐一都看了一下，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，反正当时没对这彩头提过要求，马晨毅当然不会还专门给收个华丽的账号过来。 咱们现在就成立工会倒是已经没有问题了， 陈果说。24个账号卡就是24个角色，加上那4个哥们儿，他呀、林山水呀、君莫笑三个，还富裕一个。 这不忙，要建早就可以建起来了，叶修说。 我知道，我就是说说，这些号你现在用吗？ 陈国逐一看过后，正在把24张账号卡码齐。 现在用不着，但总有需要的时候。 战斗法师直接给小唐吧。 陈国抽出战斗法师的那张账号卡。 不用了，他最好还是一步一步摸索着上来，这样一步一步去熟悉新技能，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好。一次到位的话，所有技能一股脑的堆上去，理解反而不会深刻了。 那木木呢？ 陈国又抽出枪炮师的账号卡。 他对名字很讲究的，你这个枪炮师的名字我恐怕他不会喜欢。 嗯，而且还是个男号。 这个枪炮师陈国刚才有细看，角色是个爷们儿，外貌设计的一脸大络腮胡，他也超级不能容忍苏沐橙使用这样的一个账号。 哎，斩楼兰那小子来消息没有啊？ 收拾完账号卡，陈国凑过来问着。 还没有， 说好的今天。 今天还有很长。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，你有什么后备计划？ 在叶修的布局中，能和斩楼兰联手是比较重要的一环，因为之前那些疑兵计不可能长久，各大工会总有按捺不住动手的时候。就说刘浩他们那边，大不了硬着头皮过来死一死，总也可以直接衡量出来叶修身边到底有多少帮手，有多可怕。而这一幕绝对不是叶修他们希望看到的，因为他们身边其实根本一个帮手都没有，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在那玩分身术。 如果他拒绝的话， 叶修刚说了一半，新消息的提示一闪，顺手切出来一看，斩楼兰。叶修顾不上说话，连忙回应，一边的陈国也是屏息凝视。 经过我们几天的慎重考虑，斩楼兰来消息说。 还玩大喘气？ 陈国拍桌子，叶修却已经笑了，回头说， 所以应该是好消息吧。 果不其然，斩楼兰很快地发来的消息表示同意了和叶修合作。 合作愉快，叶修回道。经过我们这几天的慎重考虑，我相信合作一定会非常的愉快。那下面你准备怎么做啊？当然是先把你拖进工会了。你在哪里啊？ 双方约定地方碰面。斩楼兰这里又是领着四个人，让陈国又是有理由鄙视了一下这获奖排场。随后叶修的君莫笑加入了斩楼兰的工会，一展天下。而陈果听从叶修的安排，暂时没有加入，继续和林山水充当着神之领域的散兵游族。 两位有空的话， 一会儿就可以去刷新刷新各大荣耀论坛、电子竞技网站什么的。 展楼兰笑着对叶修和陈果说着。 哼，已经要开始为战队宣布造势了吗？ 叶修笑。 嗯，现在倒是想麻烦一下大神，和咱们兄弟切磋切磋如何？ 还想试我的真假？ 有点，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此衡量一下我们的水平，还请大神多多指教了。 展楼兰口气上相当谦虚，大神的称呼更是显得已经相信叶修是叶秋的模样。 哼，没问题，想和什么职业打？ 什么职业？ 对啊，什么职业都可以。 因为散人？ 不是，是因为我手里有24个职业的账号卡。 叶修一边说着，一边示意陈国把那叠账号卡递过来。 说用还真就用上了。 陈国无语。展楼兰这边也是稍稍懵了一下，半晌才回过劲儿，忙道， 那我们先去竞技场开房间，大神留给游戏外的联系方式吧，换号什么的也方便。 好。 叶修点点头，游戏外两人互相加上了 QQ。 神之领域地区广袤，主城众多，而且有着和普通区一些不一样的设定，官方美其名曰是加强玩家互动，但事实上就是加强竞争，让掉经验掉装备的事故发生率再高一些。荣耀装备因为可以玩家自行设定绑定，从实惠的角度考虑，当然是不绑定最好，这样当自己可以更换装备的时候，旧有装备还可以当做一笔财富去出售。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选择，选择了安全就意味着失去了财富。而从系统方面考虑的话，其实系统是鼓励玩家绑定装备的，绑定的装备对于市场来说其实就已经失去了价值，可以视作已被系统收回。而装备全保持流通状态的话，只能随着不断的产出而不断的贬值。展楼兰最后带着叶修他们去的是主城展影，他们的工会一展天下也是建立于此地。神之领域这边工会可以拥有一定的领地，但是显然这首先需要实力和财力，所以一般小打小闹的玩家工会就不用想了，俱乐部工会对这个是没压力的。展楼兰这样的靠财力堆积出实力，比起普通玩家的发展当然还是要轻松许多。进城朝竞技场走去，这种顶级主城，城内基本设施都是相差无几，该有的全都有，只是部分设施上可能有点数目上的差别。竞技场这东西当然一城一个就好，那等于就是个传送门一样的玩意儿。 打修正场吧，我几个账号的装备比较烂。 哦， 展楼兰有些小意外，这不是大神吗？大神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气场好像有点弱呀。 反正衡量水平装备也不重要。 啊，那倒是。 展楼兰说，装备的水平比较直观，不用试用眼睛看数据就知道了。而展楼兰之前所说要衡量的水平，当然不是说看装备，就是说技术水平了。